土耳其、叙利亚两国都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4号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说，叙利亚880万人口受到了此次地震的影响，西北部地区遭受的损害相对更加严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呼吁国际社会捐资3.97亿美元，为叙利亚地震受灾民众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任主席马特维延科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将提议俄外交部对北溪管道遭袭事件进行国际调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5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时表示，欧盟计划对俄发起第10轮经济制裁，包括涉及价值110亿欧元的技术出口贸易禁令。冯德莱恩称，本轮制裁中，欧盟将首次纳入为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的伊朗实体。总台驻俄罗斯记者王德禄报道。 1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现阶段每天发生的事情都在证明，北约是一个敌视俄罗斯的组织，而且正在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参与到了乌克兰冲突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基辅与到访的加拿大外交部长乔利举行会谈，讨论了在安全和防务领域进一步合作等问题。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14号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通了电话。伊尔马克向沙利文通报了前线局势，双方还讨论了向乌提供军事援助的事宜。同一天，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弗雷斯宣布，西班牙武装部队将培训55名乌克兰士兵操纵豹式主战坦克。罗弗雷斯称，目前仍未确认具体将送到乌克兰的豹式主战坦克的数量，但他表示，坦克和训练好的士兵可能会在3月底准备就绪。罗弗雷斯同时强调，西班牙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15号在日本东京的记者会上，以日本在安保3文件中明确将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和增加防卫费等举措为例，称日美同盟已经由守转攻。 据韩联社15号援引韩国国防部消息报道，韩国国防部当天表示，韩国正推动同土耳其签署军事情报共享协定，以扩大两国军事以及国防军工产业的交流。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相关专家认为，美国对伊朗单边制裁不符合国际法，同时质疑美国域外管辖的合法性。 印度航空公司14号宣布，将向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和美国波音公司订购合计470架飞机，总数超过以往任何单家航企一次性采购飞机数量。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杨宁、姚一斌、童林，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人间芳菲，随风飞云， 风头新绿，回应春意。 以初心培育希望， 谋发展生生不息。 2023央广合作伙伴， 团结在一起。海梦想者，逐梦求取；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